这也不是我想收啊，我告诉你说，长年以来积累的经验，哎，这个2点到6点啊是5块，这个12点到2点这俩钟头是2块。哎，你既然这会儿回来呢，你就得按规章办事。我这个人呢是严格收费，5块钱，拿着就进进，赶紧快点。 大爷， 哎， 大爷好， 啊、 大爷好，辛苦大爷。 别 还没睡呢， 别见面道辛苦。你谁啊？ 我住在咱们这楼里，头两天您记得我拿了好多东西，从出租车下来，您还帮我搬了一下。 哦，对，我这 我 哦，哎，哦，这我 还是我大爷。 嗯，这么看好像 辛苦， 好像有点印象了。 您讲了，就是 什么？就是怎么了？姑娘，你乐什么？ 我多不懂事啊，让您这么晚还在这儿，那个还得值班等我。 等会儿，等会儿。你别瞎说啊！我值班可不是为等你，你小伙子那边站会儿，我先跟他边上去。别说话，我先跟他边上去。哎，姑娘，我在这值班啊，是工作。 哦， 这个是小区物业雇的我，给我开工资。 哦， 我那是正经有上岗证。 对对对， 你要说为等你，我是作风问题。 不是， 哎，我作风 问题。 您 不是作风问题，这不我们俩都回来了吗？ 啊， 您不收五块吗？ 5块5块5块， 一人2块5，行不行？ 别呀，大爷。 对。姑娘说的对，你呀、啊、别蒙我，俩人应该10块，你告诉我一人2块5，我赔了，不行。 大爷 啊， 那个我就觉得这么多住这么多楼哈、啊，你看我也住过几，住您这块特别好，认真负责， 就我这块 啊，就您看门这地儿特别好， 就我这小屋特别好是吧？ 那、 啊、我这也不出租啊。 大爷不，我不租您那房子，您看我是不是能 交钱？我都跟你说了，5块 是不是太贵了？ 你嫌贵啊？ 啊， 外边溜溜。 大爷， 6年以后回来不要钱。我跟你说，以前我可当过侦察兵。 哎，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从小就羡慕侦察兵。 别客气，我真的是确实，我是经验丰富，老道。 老道， 哎、经验老道、 哦， 你别光听老道俩字、啊。 我觉得你一定会真和那些坏人、坏贼们，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是对的，你别看大爷上点岁数，但我可练过擒拿。哎，你看，哎，大爷打当太极拳了，说来就来。你看这起手式啊，蓝雀尾单鞭。你看这个如风似壁， 是吧？这门有一缝儿、啊， 这哎，刚说完想往里溜，出去吧你！ 哎呀，大爷， 防范就是一种坏人啊！ 我家真住这儿， 你连贵都不知道，你说这话我谁信呢？ 哎、就是的，大爷看的就给自己人呢，那些不甘 不敬的人，对， 不四的人 ，对，姑娘，你说话廉耻的人，你让大爷把话说完行吗？老接你下句。 你们俩人俩人叫对活呢， 什么叫对活？你这什么话？ 不是 这位年轻人， 您 呀、 啊，小妹妹，你不要以老年人自居。大爷，您啊，该让我进就让我进去。您俩是排节目，我知道。 谁跟你 职工大会演？ 确实先说话。 迎国庆， 我们不能打你这坏了规矩。 对， 5块钱，这个今后有你这如果坏了规矩，我就没法跟别人交代。 没错，你是谁呀、 啊？ 大爷见过你吗？留过便条吗？你看。 可你也还没溜过这便条。 我不一样，大爷。 哦， 我是记者，我就给您写报道。 写报道啊、 哎！我是导演，我就给你拍电影。 好， 我要是 有钥匙， 给您， 我有钥匙。 你有钥匙也跟我这没关系。 您给我开门还收我钱，这就不合理。 哦，你认为不合理、啊？ 大爷是愿意非得收你钱的吗？ 哎，这姑娘说话太有理了。 大爷是打心眼里就想收你这2毛钱吗？ 根本不是。 谁说2毛？张嘴找我要5块。 姑娘，这是个比喻，你怎么小孩子连这都听不出来？ 大爷， 就这么比喻、 啊。上学时候好好学习了吗？ 别跟大爷这儿装，大爷什么人没见过呀？ 哎，我侦察兵，我什么人没见过？那坏人见多了。 大爷早看透我是好姑娘了。 是。这个倒不准确啊、 我今天是跟同学聚会，唱歌晚了一点回来。您看。 哦， 一个姑娘家家的，在外面天也黑了，怪不安全的。要不然您把门开，我赶紧进去吧。辛苦大爷了，您早点休息。 哎，你这仿佛已经进来了是吧？晚上回来人啊太多，咱这个小区住的人也杂， 嗯， 动不动我就起了一趟，我这一宿啊就睡不了觉， 大爷给累了。 而且呢，我跟上级也反映这问题、 啊， 上级 怎么说？ 上级说这是管不了，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呢，哎，你们回来交点钱让大爷开门呢，这是应该的，对吧？我起来我辛苦了，我挣点钱，

起来，唱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我们的心是爱，奋力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一千年的情怀让它中国成。 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老打篮球的那个 啊， 就长特别高。 你就随他说比划了，他长得特别高， 眼睛挺大的，双眼皮儿。 姚明 平时不爱说话， 我真没注意谁这是。 口音对，就是加了电以后， 哎，这门这门， 他是个电工是吧？ 电吉他吗？ 那叫贝斯。 电吉他跟贝斯两回事儿。 电吉他、电贝斯， 哦， 电褥子。 那么这个我包了。 什么你就包了？ 这布， 我还穿那橘子呢。 这被子你怎么能这么叠呢？粗心大意的，嗯。 嗨，他拿他当，你看他拿他呀当他男朋友了。 哎，他这好像是个老妈子的感觉，什么都管。 怎么的？ 哎呦，你先撂下，你这把耳朵都堵着听不见话了是吗？你别都承包啊。 我知道那个，我就是看见他也不那么会干活，嗯，替他干点那个，我们俩的事儿你们甭管啊，你们忙你们的。 这就成他们俩的事儿了。那这宿舍里你再挑一个吧，你得承包一个呀、 啊。来这个吧，门口这个。 哎，同学，辛苦了。 甭客气，我收拾完之后，以后照这样啊，你就得自己把自己这个这铺位得收拾好了，是不是？老师说多少回了？你就知道嘿嘿嘿的开始背的，谢谢我呀。 那个明天我 去。怎么坏笑啊？开始这男的坏笑对你不怀好意，我看你说。 我有球赛，那你看我踢球。 这一踢球的，这一打球的。哎， 我估计你那应该是做球的了。 哎呦，我实在下不去手了。啊，干嘛？ 我跟你说啊， 魏小葵， 看他这照片没有？ 谁 跟你真般配啊。 谁照片啊？ 就这床上摆的这张照片。 床上还摆张照片呢，这睡得下去吗？ 墙有贴照片，我还没看人早在床上摆照片呢， 怕把铺认乱了。 回头又在床头贴一照片啊，好家伙，摆照片这是祭奠谁的是吧？我这不扫了， 我告诉你吧，你是收拾灵寝的吧。 师范大学有一个辅导员呢，要求女生去整理男生的寝室，称是因为是外语学院，咱们女生比较多，男生呢相对少，所以呢应该是互帮互助。而且呢你看咱们男生的寝室在收拾之后仍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才发动了女生帮忙指导。女生群里就炸了啊，为什么他们不会就让我们去帮他们收拾呢？自己的事儿难道不应该自己干吗？当然了，有些旁观者说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给了男女同学互相表白的机会。也有人说了，那让男生收拾女生的寝室，那得什么画风啊？ 既然互帮嘛，男生带女生打王者，女生可以帮男生搞卫生嘛。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酒吧里，哎，真的岳鹏，你被骗子骗过没有啊？ 我， 嗯， 说实话实说，你这有一种被骗过了，要编瞎话， 骗子太多。 你看难过了， 了 什么东西？ 情 我让骗子骗一情的， 那就是女骗子 骗的。网上跟你先网聊，然后见面， 不是然后说他们家多么多困难， 没有富婆啊， 哦，闹钟富婆骗的你， 是不是这么回事？ 哪有这么回事啊？说家里买卖开张，让你送花篮。 富婆可能说相声的，让你送花篮。 哪儿有现在？你想现在这么年轻人，哪儿有轻易的就能被骗子 给骗？那你收到过什么样的骗子的信息吗？ 消费的， 消费的， 境外消费的。 哦， 我连护照都没有，我怎么境外消费？ 你的护照在上一骗子手里了。 对啊，在上一骗子手里，我都护照都没有。对不对？境外消费的、 哎，那并不影响你在境外消费。 为什么呀？ 你可以把它借别人啊。 就是说，那么你就确认那境外消费他是个骗子的信息， 多新鲜呀、 啊！你那一刻没有犹豫过，就是想一想自己确实没有吗？ 你当我跟你那么傻呢？ 不是，我确实有境外消费啊！ 你犹豫过没有啊？ 我当然犹豫了。 关键他跟你说的惨啊，他说你境外消费他六个亿，谁信呢？ 对呀、啊，收我180万，那我不可能消费180万。 对呀、啊， 所以我肯定就是想过之后觉得这是假的。 你就不怀疑有人盗刷吗？

天上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浮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